这人间山有高低，人有好坏。妹妹，你年纪太小，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 大姐，还望大姐鼎力成全。大姐， 也罢，你不善苦在身边， 现在甚怕。我这有难想一旨，你带在身边，若遇急难之时，你点起此响，我姐弟六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。 多谢大姐。 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 小的 使不得，若被余弟知道，萧神吃罪不起。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殃。 萧神遵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。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。 是是，啊，仙姑，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 多谢公公。 鼓动了鸳鸯琴，鸳鸯琴。呼呼，难唤我徒弟一声，徒弟一声。相机行好似我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 啊，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吧。 嗯，玉慈，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撞了我一把。 你捐备报国，手拉雨伞，心中有事，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把。 哎，我。 我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么？ 我撞了他一把。也未可知，大姐，我们二字在情。 情。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嗯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那里，姓氏名谁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呀。 只要那个故乡。

刻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没多爹过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秀色清幽透花香。秋香姐姐配月啊 娘。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桑看玉妹》。 暗暗定规，举子引弓都纷纷扬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自古纵天宽，谁信他为娘屈身哎，分明是那家一宿户。